朝鲜新梅里爱国烈士陵园新近安葬烈士遗骨。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前任秘书局长安金浩、朝鲜人民军将领李灿福、李东奎、反日爱国烈士田明谢等人遗骨安葬仪式9月6号在新梅里爱国烈士陵园举行。参加者向烈士陵园献花圈和花束后为他们默哀。